各位书友晚上好，我是陈浩武。这个读书会安排我来做一场这个分享活动啊。我想我今天晚上谈的这个主题就是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演变啊。简单一点就是说从犹太教到基督教。那么我会讲五个问题啊，今天晚上会给大家分享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犹太教经典的形成，第二个就是从圣经犹太教到拉比犹太教。我们知道这个犹太教它本身发生了一次非常重大的改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拉比犹太教。第三个我会讲从犹太教到基督教啊，因为犹太教是基督教的母教，基督教是在犹太教这个母体上生长出来的，它是一个怎样的诞生的过程。第四个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冲突啊，我们知道他告诫犹太人，现在不是考虑反抗的时候，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我们犹太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冲突，这个发生在这个中世纪和在新教改革以后的这个全世界的掠犹运动是基于这一点。最后一点我会讲一下这个美国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啊，这是这个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啊。下面我开始讲第一个问题，就是犹太教经典的形成。我们知道在公元前586年，这个新巴比伦国王叫尼布加利撒，他攻入了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被摧毁，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被夷为平地，犹太国这个大卫的后裔的这个帝国遭到毁灭，所有犹太的国王、贵族、祭司、青年、工匠全部都掳到了巴比伦啊，巴比伦是这个新巴比伦国王的首都。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叫巴比伦之囚。那么这些犹太人掳到巴比伦以后，有些人是不能忍受的，他们想揭竿起义，但是在这个时候犹太先知站出来。我们知道犹太先知在以色列的民众当中享有极为崇高的威望，这些先知对以色列人讲，我们今天之所以沦为今天的这个惨状，我们的国民成为别人的囚犯，并不是尼布加利撒的残暴，也不是巴比伦人的凶恶，而是我们以色列人自己远离了神的教诲，我们背离了上帝，这是上帝在惩罚我们。所以犹太先知他为整个犹太人的这场民族灾难，他找到了另外一种逻辑，这个逻辑是建立在上帝是公义的，我们所犯的罪超出了上帝宽恕的范畴啊。在圣经里面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反他的命令啊。我们看犹太先知他给整个犹太人指出了一条不同的方向啊。其实这些犹太先知在巴比伦王国还没有开始攻打犹太的时候，没有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在警告这个犹太人的国王说，上帝将会摧毁耶路撒冷，我们违背了神的意志，我们将会遭到惩罚。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竟然接受了巴利神的崇拜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原来有些其他的民族，他们崇拜的是巴利神，这个巴利神是丰收之神啊，这简直是一个最大的罪恶。所以先知一直在呼吁这个犹太人要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呼吁犹太人要重新去信奉耶和华，信奉犹太人的神。但是国王不听他，反而把他关到地牢里面去了。那么等犹太人掳到巴比伦以后，这位先知又给以色列的民众来写信， 他告诉他们，你们要先住下来，先找到房子住下来，把自己安顿下来，先找到土地开始耕种。我们犹太人不是在短期内可以返回耶路撒冷的，我们至少要在巴比伦待上50年的时间，要做这么一个计划。所以先知不断地告诉犹太人，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反省，反省我们犹太人在哪些地方做了对不起上帝的事情，我们是怎么样违背了神的意志。所以犹太经典的诗歌他们这样写道，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到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这里说的西安就是耶路撒冷。犹太人明明知道耶路撒冷已经是一片废墟，是一片残然淡壁，但是他们还在美化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样来表达一种对故乡的怀念。犹太人在巴比伦流放了多长时间呢？就是将近50年时间。那么在这50年当中他们做了什么？犹太人在这50年当中反省、检讨、悔过。被流放的50年是犹太民族精神涅槃的50年。这个精神涅槃的成果就是摩西五经在这个期间编撰而成。所以犹太人的经典摩西五经不是在和平年代形成的，是在犹太人最艰苦、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形成的，是犹太先知和犹太民族50年精神涅槃的成果。所以巴比伦之囚是犹太民族一次空前的危机，是一次亡国之痛。但是了不起的犹太民族在这样深刻的灾难当中，他得到了精神升华，迎来了一次信仰的复兴。那么我们看摩西五经在讲什么啊？我们知道说的摩西五经，这个犹太人叫妥拉，它是整个旧约前面最重要的5个篇章啊，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他们在说什么呢？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万物，告诉我们人类的原罪，告诉我们如果需要救赎必须绝对的服从上帝。在创世纪当中，上帝的创世和伊甸园的传说、大洪水的传说都在表达这么一个主题，就是由于人类的原罪，我们需要绝对服从上帝，需要更加坚定和虔诚的信仰，对上帝的这种信仰。第二篇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讲的是摩西在西奈山和上帝的订约。出埃及记的核心是在讲确定希伯来宗教的核心就是救赎，就是弥赛亚。那么靠什么救赎？靠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意志如何体现？就是摩西十诫啊。我们知道在西奈山上上帝和摩西签约，这个约就是摩西十诫。第三篇是利未记。利未记其实是一部律法书，有大量的关于律法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祭祀的记载。那么这个利未记其实在表达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人必须内心圣洁才能够服侍神。第四篇是民数记。民数记是记述关于祭祀活动的内容，这篇的核心思想是讲救赎是犹太人的专利，是上帝对犹太人的恩典。第五篇是生命记。生命记的核心是在说现世的政治权利、世俗的政治权利以及政治人物和神没有关系，神是靠律法来统治世界的。我们知道这个摩西五经特别重要，摩西五经是犹太民族的基础文本，它规定了犹太民族的基本的精神价值，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赎。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文本的叙事已经平静而且安详，没有任何暴力的色彩，甚至连古老的耶和华创世时 杀死海里的大鱼的传说都没有再提起。他是这样在写，他是这样在写，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你看这种娓娓叙事亲切而有力量。此时的犹太人，经过50年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已经不是他，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他无与伦比，是这个宇宙中唯一的权威。所以在轴心时代的犹太民族，他通过这场灾难完成了这个民族的精神的升华，就是创造了犹太教的经典。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公元前539年，在这一年，在中东的另外一侧，就是古波斯的阿赫门尼德王朝崛起。这个居鲁士大帝就是阿赫门尼德王朝的创始人，居鲁士大帝统一了波斯和米底以后，征服了吕底亚和巴比伦。雄才大略的这个居鲁士并不打算像亚述和巴比伦那样残暴。居鲁士有自己的帝国愿景，他希望通过对被征服民族的宽容，特别是宗教宽容，来唤起他们对统治权力的拥护和支持。他期待在他自己治下的国跟民族宽容地结合在帝国的旗帜之下。所以居鲁士王他颁布了一道法令，这个法令是专门对犹太人的。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予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之间凡作为他的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这是居鲁士发布的一个公告啊，发布的一个公告。居鲁士不仅让四万多犹太流亡者返回到耶路撒冷，而且还返还了巴比伦人当年抢掠的这个圣殿的金银器皿，提供了重建圣殿的资金。这个居鲁士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是公认的最具有宽容精神的统治者。据说居鲁士的宽容法令现在镌刻在联合国大厅的入口，居鲁士也获得人权之父的美称。那么由于居鲁士的宽容，公元前515年新的圣殿落成，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第二圣殿。从第一圣殿到第二圣殿总共经过了450年的时间。那么第二圣殿的建立是犹太教有一个短暂的恢复期，在外部的特别是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犹太教产生了一定的分化，分成了三大派系。这三大派系就是以祭司贵族和上层人士组成的沙都该派，以文士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法利赛派，以村落农民和底层人士组成的艾塞尼派。那么这三派当中，沙都该派掌握了圣殿和王国的宗教祭司大权，这一派他们对犹太教持一种保守的态度，严谨的态度，主张严格的遵守妥拉的教义。这个妥拉是犹太人的称呼，就是摩西五经啊。他们反对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遵守了犹太教的教义，但是这样做的问题是他们无法去适应新的外部形势带来的变化。那么法利赛派也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他们是以文士为主，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这一派他们洁净社会，了解社会矛盾，思想非常活跃，所以他们倡导文化革新，倡导宗教改革，不拘泥于传统。他们不满足从字面上来解读这个妥拉，而主张 从深层次来解释陀螂。他们也反对将圣殿作为唯一的崇拜场所。那么由于这一派就是法利赛人，他能够回答社会的关切，他特别了解社会的变化，所以这一派他们更能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在实践当中影响越来越大。好，这是第一节我讲到这儿。第二节我讲从圣经犹太教到拉比犹太教。在公元67年，犹太人再一次爆发大起义，这一场起义是针对罗马统治者的，所以罗马人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就派军队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将第二圣殿又再次夷为平地。当时罗马的皇帝叫韦伯香，韦伯香派他的儿子叫提多，这个提多太子带兵摧毁耶路撒冷，铲平第二圣殿。而这个提多太子因为他平定了犹太人的叛乱，立下了大功，所以罗马人为他记功，特别为他修了一座凯旋门，这个凯旋门叫提多凯旋门，这个凯旋门上就刻有罗马士兵从圣殿里面往外面运那些犹太祭祀的烛台。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罗马人在第一圣殿的遗址上修了一个神庙，这个神庙叫朱庇特神庙，这个朱庇特就是罗马人信奉的太阳神，然后把所有的犹太人彻底的驱离以色列。因此以色列人从公元一世纪左右起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叫大流散时期。这个民族彻底的失去家园，失去国家，流浪到世界各地，整个犹太人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亡国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第二圣殿的摧毁，它也改变了犹太国家内部宗教派别的这个力量的对比啊，特别是因为圣殿被摧毁，祭祀的场所消失，沉重地打击了祭司阶层，就是打击了撒都该派，客观上为法利赛的这个教义和法利赛人的主张扫。那么在面临大流散，面临这个民族危亡的苦难时刻，这个法利赛人啊，这个文士阶层，他们认识到只有强化犹太人的精神信仰，才能在流散当中保持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同一性，保持这个民族的纯洁，避免犹太民族被异族和异教同化的这种危险。所以为了达到这么一个目的，为了犹太民族的生存和宗教的传承，这些犹太拉比，特别是这些他们被称为圣哲啊，称为圣哲这些著名的拉比，他们集中在一个叫亚伯内学院编撰的一本书，这个书叫密斯拉啊，叫密斯拉。什么叫密斯拉啊？按照犹太人的解释，所谓的密斯拉就是口传陀拉，它相对于原来的成文陀拉，就是原来的希伯来圣经是和它相对的啊。那么这个密斯拉成熟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来解释密斯拉的书，这个书叫格马拉啊。那么把密斯拉和格马拉合并在一起，这个书就叫塔木德啊，就叫塔木德。所以塔木德就成为犹太人的主要的经典，从而产生了以塔木德为主要经典的犹太教，这个就被称为拉比犹太教。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说，犹太教如何从圣经犹太教变成拉比犹太教，它就是这么一个转折的过程啊。拉比犹太教可以看成是圣经犹太教的女儿，因为拉比犹太教脱胎于圣经犹太教，但是拉比犹太教已经从那种以律法主义为核心的宗教演化成一种以伦理道德主义为核心的宗教啊。这个我们多次到以色列去旅行，我们也多次去接触到犹太的拉比啊，特别是上一次就是去年这个秋天，这一次我们还特别去一个犹太拉比家里做客，去近距离的和拉比接触，去了解他们这个阶层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拉比啊，犹太人拉比，他有非常明显的外表。你站在街上，你看这个人，你就知道他是拉比。为什么？他穿黑色的外套，戴黑色的礼帽，哪怕天气再热，他一定是穿着装整洁啊，非常的保守的那种着装。而且还有一个标识，就是他的两个鬓角啊，各有一个转出的小辫子，把它垂下来啊，就是左边一根，右边一根，一个小辫子，像那个吹风，像那个理发吹风吹过的一样的小辫转起来啊。这个小辫，我曾经问过他，这个小辫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小辫就代表死一奉献啊，这个小辫子，因为两个小辫子的头发加起来是整个头上头发的十分之一啊，这叫死一奉献。那么我们到拉比家去做客，其中最惹眼的就是满满的一面墙的这个书柜里塔木德啊。犹太拉比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塔木德，他说按照犹太人的教义啊，这个上帝在西奈山赐给摩西的是两套律法啊，两套律法，一套叫成文法，就是妥拉，就是我们称为的摩西五经，另外还有一套叫口传律法，这个律法更强劲更完整，这个一套就是塔木德啊。我刚才说塔木德是分成两个部分，叫弥斯纳和格玛拉，整个犹太拉比阶层花了前后400年时间来完整的编出这一套塔木德的书籍啊。这一套塔木德的书籍涉及的内容非常的广泛啊，它涉及到农事啊，就是你怎么样去耕作啊，你的农业啊，涉及到赐福，涉及到祈祷，还有婚姻、节日、庆典、形式，有非常非常庞杂的内容。所以这个塔木德被称为犹太人的生活伴侣，就犹太人的生活是完全一分钟也离不开这个塔木德的。这个塔木德很有意思啊，我们也他翻给我们看哈，就是塔木德的每一章都是以一段密斯拉开始，然后呢就展开格玛拉啊，这个格玛拉就是拉比们对这一段密斯纳经文的讨论和句式啊，然后再来一段密斯纳，再展开格玛拉，就是如此这样往复循环啊。我们中国人经常有一个传说，说犹太人为了让孩子看书，会把这个蜂蜜啊投在这个书上，然后呢让小孩去舔这个书，就让他喜爱这个书。为什么？因为它是甜的，这个就是指把蜂蜜涂在这个塔木德上面啊。在以色列，一个男子满了13周岁就要过成人礼啊，过成人礼。我们这次去在耶路撒冷，就那一天是一个周末啊，就看到很多这种敲锣打鼓敲锣打鼓的一对一对的这些人来。后来问他们，哦，那就是孩子的成人礼。一个成年的男子要遵守的律法有多少呢？613条，就是犹太人要遵守这么复杂的这个律法，613条。在这个613条当中，有365条是否定性的，就是不能做的事情啊，有248条是肯定性的，就是必须要做的啊。所以正因为有如此多的清规戒律，那么犹太人生活当中他一天也离不开拉比对他的指导。拉比呢，他会不断地接到各种咨询的电话，他不断地回答信徒提出的各种问题，然后拉比要根据塔木德的教义来指导，来回答，来这个回复这些信徒们的提问啊。所以这些拉比啊，他们要对这个上百卷的这个塔木德烂熟于胸，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一般在犹太人，拉比这个职业一般都是父子相称，他从很小期就开始读这个经典。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犹太人每天的饮食问题就有非常复杂的问题要向拉比咨询。这个犹太人特别讲究饮食的卫生啊，他们的这个标准呢称为叫 kosher 啊，叫 kosher。 这个 kosher 是什么意思呢？ 科夏这个意思啊，我简单说大家就懂了，就相当于伊斯兰教的亲真这两个字的意思啊。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它基本上是学习的犹太教，那么伊斯兰教的亲真啊，它是很高的标准，但是相对于犹太人的标准来说，那犹太人的科夏和伊斯兰教的这个清真就要严格的多啊，严格的多。我们到一个家庭里去做客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家庭它会有两个，这个厨房有两个洗碗池，它有两个洗碗池啊，这个很有意思。它为什么两个洗碗池呢？就是非犹太人和犹太人所有用的这些餐具必须严格的分开啊，你喝的茶杯，你吃的饭碗，你用过的刀叉啊，你用过的酒杯都必须单独放在另外一个洗碗池里面去清洗啊。犹太人他自己所用的东西绝对不和非犹太人这个混在一起啊，混在，这是非常严格的标准啊。那么他们如何来分辨这个食物是否是科学的呢？那么他就必须要问拿比。上次他跟我们讲了一个例子，就说好比说鸡是可以吃的，但是在杀鸡的过程当中，这个鸡在跑的过程当中把腿折断了，那么这个折断腿的鸡还能不能吃？那就必须要问拿比，由拿比回答。拿比说能吃，那么他就吃；拿比说不能吃，马上就把它丢掉啊。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七章当中第二节，那个上帝对诺亚说过啊，就说你要把那些清洁的畜类带七公七母到这个诺亚方舟里面去，那些不洁净的畜类要带一公一母啊。如果我们不了解犹太人这个科西尔标准，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经文当中什么叫洁净的，什么叫不洁净的。这个洁净和不洁净就是犹太人的科西尔的标准啊。那么在耶路撒冷和这个犹太的这些国家当中，你每到任何一个城市，它的餐馆一定是两类的啊。一类这个餐馆门口挂了一个很大的牌子 Kosher， 那说明这个餐厅是专门对犹太人提供的，没有挂这个 Kosher 的，如果是餐厅没有居民它是 Kosher， 那就是为游客服务的啊。游客可以不去遵循这些非常严格的标准。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到犹太人的这种生活标准和犹太人和拉比之间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啊。那么塔木德的编撰完成就意味着拉比犹太教的确立啊，意味着犹太教从圣经犹太教到拉比犹太教的这么一个变迁。那么正是由于拉比犹太教应对了犹太民族长达1400多年的大流散，就是犹太人进入大流散以后，犹太人是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但是他们从圣殿之民变成了圣书之民。什么意思呢？所谓的圣殿之民就是他们原来是到圣殿里面去祭祀啊，他们所里一切的这个祭祀活动宗教活动都在圣殿里面，但是第一圣殿摧毁，第二圣殿摧毁，圣殿没有了，那么他们怎么办？他们就成了圣书之民。这个圣书之民就是他们是生活在妥拉，生活在塔木德，生活在这个圣书里，这个里面圣书成为流浪中的犹太人的精神家园。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每十家人供养一个拉比，这个拉比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负责跟他们讲道、传圣经，而且指导犹太人在上帝的旨意下按照摩西五经的律法，他们来遵守这个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生活。我们知道这个拉比活动的处所就叫犹太会堂，凡是有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就一定有犹太会堂啊。这个犹太会堂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迷你的圣殿啊。我们曾经在耶路撒冷参观过一个犹太会堂，这个房子非常古老，它建于1547年，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房子并不是在耶路撒冷建的，它在哪儿呢？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在意大利威尼斯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犹太会堂。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犹太人把这整栋房子拆迁，整体上搬回耶路撒冷，再重新安放啊，重新安放。这个房子今天被称为意大利犹太会馆博物馆，意大利犹太会堂博物馆。这个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去旅行的话，我建议你们去看，非常值得看啊。犹太人将这栋房子整体上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就成为一个犹太人今天还在使用的会堂。那么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个房子依然显得非常的庄严肃穆啊。在会堂的中心位置安放着一个香柏木的金柜，所谓的香柏木就是黎巴嫩雪松啊，这就是犹太人的约柜。柜子外面呢涂了一层金，在柜门上雕刻着摩西十诫的文字。柜子里面存放的就是打开柜子可以看到，里面存放的就是羊皮卷的妥拉啊，就是摩西五经，用金丝绒包裹起来。这个金丝绒上面缀满了各种珍贵的黄金和宝石啊。在这个金柜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把高大的这种靠背椅啊，我们就问这个拉比，这两把椅子做什么了？这两把椅子就是犹太人的婴儿在实行隔离的时候啊使用的。它的右面一把就是母亲怀抱婴儿坐在那，左边的这一把就是犹太拉比坐在那。因为我们知道犹太的男婴在降生第八天以后要割掉这个阴茎的包皮，这是犹太人和上帝的约定，是上帝拣选犹太民族的一个记号啊。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虽然流散1000多年，但是流而不散，最后在1948年复国啊。那么他们为什么流而不散呢？就是圣经、拉比、犹太会所就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所在。他们在世界上流浪1000多年，从来没有放弃过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的怀抱。而且他们的先知告诉他们，越是艰难越要信奉上帝，越是流浪越要生活在神的怀抱当中。所以他们就是这样非常虔诚的这种坚持，这种非常虔诚的这个一神教的信仰啊，这是犹太民族的一个特点啊。第二节我讲从圣经犹太教到拉比犹太教的这个转变。好，下面我讲第三节，从犹太教到基督教。我们知道就在圣经犹太教解体的几乎同时啊，因为拉比犹太教顶替了圣经犹太教，圣经犹太教解体。那么在这个解体的几乎同时，另外一个犹太人，非常重要的犹太人出现了。那么就是在公元30年左右，在以色列的北部，在离戈兰高地不远的一个加加利湖的旁边，有一个小城小镇叫拿撒勒。这个拿撒勒出了一个称为耶稣的人物，这个人物开始传道啊。那么耶稣的身份应该是一个底层的小宗派的领袖，大约应该是属于爱塞尼派啊。爱塞里面我前面讲过啊，撒都该派啊，法利赛派和爱塞尼派，爱塞尼派他们是生活在底层的。这个很多爱塞尼人他们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他们不懂这个犹太教那么复杂的这个繁复的这种这个律法，而且他们又怕触犯了律法，所以他们就逃亡到野地里去这个像这么一类的人群，可以看到他就是。那么耶稣呢，推论他应该是这个小宗派的领袖，是属于这个爱塞尼派。但是呢，耶稣的追随者和信众认为这个耶稣，拿撒勒的耶稣就是弥赛亚啊，就是弥赛亚。这可是一个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啊。 根据新约的记载，耶稣在传道中是显示了很多神奇，比如说以水变酒，比如说五饼二鱼等等啊，这些神奇。耶稣呢，他是公开的反对圣经犹太教这种繁琐机械的立法啊。当然耶稣有他的表达，他说我不是反对律法，我是用我的方式来成全立法。比方说他不顾禁令在安息日给人看病啊，而且呢耶稣还宣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那么耶稣他作为一个传道人，他是如何对待这个犹太教的律法呢？啊，我们知道这个犹太教的律法是非常繁复的律法，也是犹太教的一个特征啊。我们可以从一段经文来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新约罗马书第二章第25到29节，这一部分是耶稣谈这个隔离啊。耶稣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说啊，你若是行律法的，隔离固然与你有益，你若是犯律法的，你的隔离就上不得隔离。所以那未受隔离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岂不算是隔离吗？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真隔离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我们看这一段这个经文是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它也很重要。就是在这个地方，耶稣他把犹太人这个隔离，就是犹太人和上帝拣选的这个以色列人的标志，在耶稣看来，这种外在的仪文并不重要。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重要的是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啊。所以灵魂的隔和肉身的隔，这两者是有区别的。肉身的隔并不重要，仅仅是仪文，而心灵的隔，这种灵的隔才是真正的重要。显然在这个地方，基督教已经在展示求一当中心理一种普世宗教价值的意义啊。可以说类似像这里这种经文，这种这个耶稣的看法，他其实是为把犹太教变成一个普世的宗教在打下的基础啊。当然我在前面讲过，法利赛人啊，他们在推动这个犹太教的改革啊。那么法利赛人他刚刚登上犹太教的中心地位，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说耶稣是弥赛亚这个说法，这是他们打死他们都不同意的啊。因为弥赛亚是犹太人的精神的灵魂，犹太民族作为一个寄居民族，他们来到迦南地以后经受了千年的苦难，他们最深层的期盼就是弥赛亚啊。那么现在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怎么就是以色列人千年期盼的弥赛亚呢？这个耶稣肯定是个骗子啊！他什么弥赛亚，他是个骗子。因为耶稣的这种行为，他对犹太律法的这种挑战，严重的挑战了法利赛人在犹太教当中的这个领导地位，所以法利赛人就认定耶稣是一个招摇撞骗的骗子，法利赛人不能容忍耶稣，于是就把他告发到罗马据叙利亚行省的总督比拉多的官府里面去了啊。我要介绍一下当时罗马对这个这个巴勒斯坦地区这个统治模式啊。因为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呢，说是罗马帝国它是一个这个强调武力啊，在生活上追求酒池肉林的，他对宗教问题是没有什么兴趣的。罗马人的宗教就是把希腊人的宗教全盘接过来，然后换了一个名字，那就是他们的宗教。比方说我刚才说到朱庇特啊，朱庇特就是希腊人的宙斯啊啊，所以他把希腊的神全盘接到这个罗马，然后换了一个名字，这就是他们的神。罗马人不重视这个所谓的宗教问题啊。 他在对巴勒斯坦这种宗教敏感地区，他采取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既有一个种族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叙利亚形成的种族，但是同时他又推行地方自治啊，就像我们曾经提的口号叫港人治港啊，就有了类似这样的模式啊。这个当地的人就是有一个犹太人的王，这个王叫希律王，叫希律王啊。罗马人，这个我刚才说他对宗教不感兴趣，这个总督比拉多接到了这个对耶稣的这个告发，他觉得这个不是我管的事情，他把这个案子推回去了，推给谁呢？他推给希律王啊，他把这个位置就把这个案子就交给希律王，他说这是你们这个犹太民族内部的事情，是你们的精神问题，这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希律王也是狡猾狡猾的啊，他不愿意去处理这种两边得罪人的案子，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深知这个里面问题的复杂啊，所以呢他又把耶稣的这个案子退回到比拉多的官府里面去了。但是你再退到比拉多了，你总要有个理由啊，本来别人从你那退回来，你现在又退回去是什么意思嘛？你要给个理由吧。所以这一次法利赛人告发耶稣的罪名就变成了耶稣煽动犹太人造反啊，他们开始说耶稣是个骗子，比拉多不接受，这是他变了一个口号啊，变了一个名义，他就说耶稣在煽动犹太人造反啊，那这不是煽田罪吗？对不对？那这个案子就和罗马帝国有关了，那实际罗马帝国的安全问题啊，所以比拉多没有办法，就只有接受下来。最后在这个犹太法利赛人的这些拉比的推动下，比拉多以叛乱分子的罪名对耶稣判了死刑，于是耶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今天你在耶路撒冷这个老城里面行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遗迹，就叫苦路十四站啊。苦路十四站，这个苦路十四站它在记录什么呢？就记录当年啊，比拉多的官府判了耶稣死刑，从这个地方开始，耶稣背上十字架去往这一个骷髅山啊，骷髅山就是骷髅山，其实是一个刑场啊，是一个刑场。所以以比拉多的官邸遗址为第一站，以今天的圣母大教堂为第十四站，所以沿途的记录啊，刚才这张图片就是圣母大教堂啊。那么沿途一共有14站，这每一站都有故事啊，这就叫苦路14站啊。那么耶稣被判了死刑，背上十字架去刑场，整个这个苦路14站就记录了耶稣最悲伤的这个时刻啊，他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头戴着金冠，然后踉踉跄跄地走在这条道路上，非常的艰苦，哎呀，遭到鞭打啊，他在流血，而且他还碰到他的母亲，还有一个犹太的女性来为他擦身上的这个擦脸上的血啊，这就是每一站都有故事啊，都有故事。今天你如果来到圣母大教堂，刚才那张图片啊，这个圣母大教堂在，这个圣母大教堂在这个哈达良皇帝的时候，是一座罗马人的神庙，是阿佛罗狄特的神庙啊，阿佛罗狄特的神庙。这个阿佛罗狄特就是希腊人的维纳斯啊。据说这个君士坦丁大帝皈依了基督教以后，他的母亲叫海伦娜皇太后，专门前往巴勒斯坦来寻访圣迹。那么这个海伦娜皇太后发现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啊，就是他钉死他那个十字架，这个叫真十字架，还发现了骷髅山就是当时耶路受难地。所以在公元335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在这个圣迹上修了一座教堂，这个教堂就叫圣母大教堂啊。今天在圣母大教堂还可以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文物啊，一个是一块非常大的大理石石板，这个石板相传就是耶稣从十字架搬下来以后，他的遗体 就搁置在这块石板上面，因此这个石板的隙缝里面都渗透了耶稣的宝血啊。我们近距离来看这块石板，的确它是呈殷红色的啊，也非常像那个缝里面有很多这种血红色的这种纹路啊。你现在这个因为每天到那个地方去瞻仰人太多了，这个要排很长很长的队。那么很多信徒啊，他其实是匍匐在这个石板旁边，然后在抚摸在亲吻这个石板，然后长跪不起。所以后面的人一直要等着前面的人让开以后才可能去看一看这个石板啊。那么在这个石板不远的地方有个山洞，很小的一个洞，这就是耶稣的墓地啊。犹太人的墓地不是在地下挖一个坑，他是在山里面凿一个一个洞啊，一个洞。那么相传耶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以后，埋在这个墓地里面，他的第三天他复活啊。耶稣第三天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天崩地塌。过来后人们一看，耶稣的墓地是空的，耶稣的遗体不见了啊。正在众人疑惑彷徨之际，耶稣显身了，并且告诉他的门徒要把福音传到外邦去啊。这是耶稣显灵复活显灵以后一个最重要的嘱托，说你们不要对犹太人传教，你们把教传到外邦去。外邦是哪啊？我们当时知道罗马这个帝国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这个地中海就是它的内湖啊，所以他所传到的外邦是指传到希腊人的土地上去，传到罗马人，传到埃及人，传到小亚细亚的这个土耳其人这些地方啊，那里传啊。所以耶稣的十二门徒听从耶稣的指示，开始在罗马地区传教啊。比方说十二使徒之一的巴多罗买就去到了亚美利亚，十二使徒之一的马可去到了威尼斯，后来到了埃及，十二使徒之一的保罗来到了罗马城，十二使徒之一的约翰来到了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啊。所以这些门徒传播基督的福音，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成为殉道者，成为圣人啊，成为圣人。因为他们都是在受罗马的逼迫的时候这个以身行道。我去这个亚美尼亚的时候，这个亚美尼亚有一件圣物，这个圣物是巴多罗买带到亚美尼亚去的。这是个什么圣物呢啊？它是一个矛，是罗马士兵使用的一把矛，是一个兵器啊。相传耶稣在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负责守卫他的这个罗马士兵叫朗基卢斯啊。他看钉了几天以后，他想知道耶稣是否已经死亡，所以他就用他的这个矛，这个矛尖去刺这个耶稣遗体的这个肋下啊。我们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耶稣的雕像，他一定会在耶稣的肋下有一个红色的这个伤口啊。这个伤口就是罗马士兵朗基卢斯用他的矛去刺了这个耶稣的这个肋下而形成的这么一个伤口。那么这把矛显然它沾有耶稣的宝血，它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物。那么巴多罗买到亚美尼亚去传教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圣物带到了这个亚美尼亚。后来巴多罗买在亚美尼亚传教的过程当中也被亚美尼亚的国王杀死，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把矛一直保存在今天亚美尼亚最大的教堂叫阿奇米亚金，在这个教堂的博物馆里面保存。那么以耶稣钉死十字架为起点，在往后的一个世纪当中被称为使徒时代。耶稣的门徒宣传耶稣已经战胜死亡，成为基督，成为能够把人带到天国去的教主。特别是使徒保罗 在公元46年来到罗马宣教啊。保罗宣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以自己的牺牲来为信仰者赎罪。那些信仰者能和耶稣一样在神的王国里享受永生。我们要注意啊，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说的罪，已经不是犹太人在旧约圣经中强调的那种由于犹太人集体违反了耶和华的教诲而遭到王国惩罚的那种罪。这个罪和犹太人罪已经不是一个含义啊。那么弥赛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惨死，为前人类做了替罪的羔羊。耶稣是为前人类而死，他转化成永生的灯塔。所以耶稣的门徒们一方面在传播耶稣的信仰，传播基督信仰，一方面在编写文字，记录资料，他们回忆和记录耶稣的生平、教诲和基督徒应该遵循的信条，包括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这些记录，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四福音书。这个就是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他们连同使徒行传等等被称为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就这样产生了。那么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啊。荷格尔曾经说，基督教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轴心时代，就是说所有人类的文明都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啊。而且从犹太教到基督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跃迁啊。一方面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因为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圣教历史，保存了犹太教关于上帝创世的圣教传统啊。犹太教和基督教共以旧约为圣经啊，犹太教和基督教同属于崇拜独一无二的上帝的一神教。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以十诫为基本的戒律。所以有人说，拉比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圣经犹太教诞生的两个女儿，都是同一根葡萄藤上结出的果实。但是基督教又大大超越了犹太教。为什么？因为犹太教追求的是民族解放的宗教，而基督教是一个普世救赎的宗教。我们知道犹太教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认为犹太民族是上帝拣选的民族，耶和华是犹太民族的神，是犹太民族专有的神，犹太民族独信耶和华，以唤起耶和华对犹太民族的救赎。按照犹太教的这个传统啊，上帝、妥拉啊，就是摩西五经和以色列人是犹太教的三大要素，这三个概念是互相依存的，共同构成了犹太教的整体。比方说上帝创造世界，上帝赋予以色列人妥拉，以色列人遵循妥拉行事而成为义人，最终回归上帝而得救。所以犹太教的这个基本的教义就是上帝是起点，妥拉是中介，以色列人就是主体，以色列人才是上帝的选民，上帝要通过弥赛亚把犹太民族带于千禧年。过上犹太人认为幸福的生活。所以很显然，犹太人追求的是现世的解放，信奉的是社会解放的这种弥赛亚的理念，而基督教则把这种精神信仰传播到外邦，耶稣成为普世的神，对天下所有人都具有救赎意义。我们看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问耶稣说，听说你要造反，你要成为王，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在地上。我们说这个回答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它表明基督教所追求的已经不是现实的解放，而是带有唯灵主义的灵魂得救的福音， 是对彼岸的精神追求，这是基督教对犹太教的一个极大的超越。好，我讲第四个问题啊，讲第四个问题，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冲突啊，冲突。大概从公元四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公元313年颁布的米兰舍令，公元392年罗马帝国把基督教列为国教，连罗马的皇帝都皈依了基督教。在这个背景下，基督教迅速的发展壮大。在基督教壮大之后，特别是在早期的教父神学家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基督教神学体系以后啊，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会对犹太教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基督教会认为，希伯来圣经是上帝和犹太人的祖先摩西所立的旧约，这个旧约只是新约的准备，新约是上帝和耶稣基督立的约，新约的出现就自然超越和取代了希伯来旧约，犹太人成为失去上帝显明资格的器皿，基督徒和犹太人开始互相敌视啊，互相敌视。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说，你看犹太人多么了不起啊，他们出了很多金融家，这个美国华尔街上的这些金融大亨很多都是犹太人，他们把这个看成是犹太人的智慧啊，会经商会赚钱的一种标志。情况不是这样的，殊不知这正是犹太人吞了千年的苦果，正是他们长期遭受欺凌遭受逼迫的结果。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行会来把持啊，都有行会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协会，不是行会啊，这个行会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犹太人在中世纪被看成贱民，没有哪一个行会愿意接纳犹太人，犹太人几乎进不到任何行会，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几乎所有的职业在整体上都把犹太人排斥在外，在行业之外，唯独只有高利贷这个行业啊，这是被基督教和犹太教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看成是最邪恶最低贱的行业，这个行业没有行会，高利贷没有行会，没有准入制度，所以犹太人只好忍气吞声，去从事别人看起来非常低贱非常邪恶的这种产业。所以犹太人出金融家并非是他们如何有才华如何会经商，而是他们一个遭受长期逼迫的一个结果，只有犹太人才去做那种被世人所看不起的这种高利贷行业。那么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耶稣之死的讨论和犹太人对耶稣之死要承担责任的讨论，形势越来越严峻，反犹主义也就开始滋生。根据这个四福音书的记载啊，耶稣是犹大出卖的，犹太祭司和文士们局部审讯啊，最后由罗马总督下令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钉死耶稣也是罗马总督应这些犹太拉比们的强烈要求而决定的。所以自基督教诞生以来，基督徒都相信犹太人是杀死耶稣的罪魁，而耶稣是基督人心中的主，是上帝的化身，杀害耶稣那是犯下了弑神的大罪啊，是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啊。因此犯下弑神大罪的犹太人就是基督徒不共戴天的仇敌啊。根据这种传统是父债子还这个原则，那么犹太人的后裔要来偿还这笔血债。正是在这种观念的趋势之下，引发了全世界的虐犹运动啊。我们知道犹太教和基督教最核心的论争最核心的冲突表现在对弥赛亚这个概念的理解上。 其根本的分析集中在三个问题方面啊，就是第一，弥赛亚是否降临；第二，弥赛亚是人还是神；第三，耶稣究竟是不是弥赛亚啊。所以在弥赛亚是否降临的问题上，由这个基督教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犹太人从来都是否定的，他们根本认为弥赛亚没有降临。基督教把耶稣视为教主，而犹太人坚决否认。犹太人否认的理由是，弥赛亚是要有统治权的，是要是国王的，是有权柄的，但是耶稣没有啊，啊，耶稣生前没有，身后都没有。如果没有统治权，他如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所以围绕这些问题，特别是弥赛亚的问题，在中世纪的时候，犹太教和基督教发生过三次大论争。大论争啊，这个就是公元1240年的巴黎论争，公元1263年的巴塞罗那论争，和公元1413年的托托萨论争。我们知道中世纪时候的基督教已经在欧洲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啊，基督教几乎成为一个超国界的一个统一的王国，所以对异端的审判已经非常的严酷。犹太教是基督教的母教，所以对犹太教的围剿便是头等大事。中世纪这三次大论争，其实就是要强迫犹太教的重要人物啊，特别是他们的宗教领袖来出席论争啊，是强迫的啊，从而在理论上、在宗教原理上和根本的教义上去击垮犹太教，迫使犹太教整体归以基督新教。所以论争只是一个形式，实质是一个宗教法庭的开庭，是一次宗教审判。而且有一本书啊，是记录这三次大论争的，这本书名字就叫犹太教审判啊。其实说白了它就是审判，宗教审判啊。这个论争的这个发端是犹太教的法典，就是我在前面讲过的这个口传妥拉，就是塔木德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一部这个卷意浩繁的这个经典，除了严肃的法律条文，还有很多历代的拉比们不拘一格的解释和评论，甚至包括那些诙谐戏谑的语言啊。虽然这正是这部经典的特色，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就暴露出犹太教经典容易遭受攻击里面，所以他们很容易被扣上亵渎神明的帽子，被认为是攻击基督教，是对基督教徒的谩骂。所以基督教要审查甚至要焚毁犹太教的法典，并且以这个为基础，在欧洲从教皇到平民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讨伐大军，掀起一股反犹狂潮。特别是在16世纪新教改革当中，这股反犹浪潮在新教改革家马丁诺德的鼓动下达到高潮啊。诺德本人写过七篇文章提倡反犹，希特勒承认他深受了诺德思想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在德国纳粹统治时期，虐犹达到非常残忍的地步啊，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当局用完全丧失人性的方式大规模的屠杀犹太人，包括用毒气石这样残忍的手段，致使600万犹太人遭到血腥的屠杀，这是人类社会最丑恶最邪恶的行为。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大屠杀博物馆啊，大家去旅行是可以去看看这个地方，非常值得看。这个大屠杀博物馆啊，大屠杀纪念馆，就是为了纪念在二战前后虐犹中失去生命的600万犹太人，其中有120万是少年儿童。我记得我在1994年去以色列访问的时候，就曾经参观过这个博物馆纪念馆啊。跟我们介绍的这个馆长是一个女性，50多岁大约啊。她本人就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当中非常侥幸逃脱的那种极少数的幸运者之一。我们知道进了奥斯维辛基本上都是 尸骨全无啊。那么二战以后，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人们也开始系统反思在全世界发生的这些掠夺的事件啊，人们在反省为什么会这么残忍的去对待一个民族啊。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62年的10月份，罗马教廷在梵蒂冈召开了第二次大公会议，这个史称梵二会议啊，梵二会议就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全球有2500多名大主教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形成的文件当中，很多涉及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关系问题。那么梵二会议发表了很多宣言啊，其中在梵二会议宣言的我们的时代这个宣言当中，他开宗明义的宣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同源关系。他是这样说的啊，本神圣宗教会议没有忘记使新约民众和亚伯拉罕后裔连为一体的精神纽带，教会不会忘记他是从上帝仁慈的立约的民族接受旧约启示的，他是从好橄榄树的根吸取营养，而外邦人这株野橄榄枝是教。这个宣言接着说，教会没有忘记作为教会的基础和支柱的众使徒以及早期向世界传播基督的门徒都是犹太人出身。显然这个梵二会的宣言肯定耶稣及其门徒的犹太性和犹太人身份是具有极为重要的神学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承认基督教的犹太根源，另外一方面他也向世人表明犹太人根本不是什么低贱民族，从根本上否认了这种反犹运动的合理性。那么梵二会议的重要也在于他还直接讨论了耶稣之死和犹太人的责任问题。在我们的时代这个宣言当中明确指出，诚然犹太当局及其追随者促成了耶稣之死，但是他的蒙难不能不加区别地归罪于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也不能归罪于当今的犹太人。梵二会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表述有深远的意义，他明确地宣布现代犹太人对于耶稣之死没有责任，这是犹太人从弑神的重罪中解脱出来，打碎了这个2000多年来套在犹太人脖子上的沉重枷锁，大大动摇了反犹主义的根基啊。这是说的基督教这一方面啊，在基督教世界开始反省和改变态度的同时，犹太教内部也出现了这个改革派。犹太教内部的改革派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弥赛亚观念的改变，他们和以前有明显的不同啊。我前面讲过，基督教和犹太教最核心的论争就在于如何看待弥赛亚上面站。那么现在改革派的犹太教他们认为，首先信仰弥赛亚时代而不强调对弥赛亚的人格崇拜，其次盼望弥赛亚降临，但认为以色列人不必返回故土，无需在那里重建主权国家和犹太教的圣殿。许多犹太人开始认为圣殿被毁以及犹太人流亡于世界各地并非是一场灾难，而是犹太人完成其使命难得的机会。犹太人的使命在于向全人类传播犹太教，通过犹太教和犹太人的示范作用使世界变得完善，同时让一神论成为同时让一神论成为全世界的宗教。那么在1885年美国犹太教的改革派发表了一个皮斯保证纲，他们说，我们承认现代社会具有关于心智的普遍文化是以色列人实现弥赛亚理想的途径，这个理想就是为全人类建立一个真理正义和和平的王国，我们认为自己不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宗教团体，因此既不期望返回巴勒斯坦 也不向往亚伦后代统治下的献祭崇拜，更不渴求什么犹太国的立法啊。这个以怀斯为首的美国改革派而言，美国就是希望之乡，华盛顿就是耶路撒冷。总之，他们希望和归属在美国。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生活的500万犹太人不愿意返回耶路撒冷。好，第四个问题讲完了，我下面讲第五个话题啊，就是美国的犹太教基督，美国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啊，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我们把它称为叫三滇之国。从400年前的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港开始，基督教的精神，特别是基督清教的精神，就成为美国立国的根本，成为美国精神的主流。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美国人在关于自身的精神信仰的历史叙事上，并没有把他们的历史停留在他们和原来宗主国英国的关系上，也就是没有把自己的精神信仰传统归于圣公会。同时他们也没有停留在五月花号，也没有把自己的信仰去承接在清教胡格诺派的这个关系上啊。我们知道这个当年的五月花号这一帮人都是从低地国家出来啊，他们是所谓的胡格诺派啊，是受到迫害的这一支清教徒。那么美国人把自己的离国传统和离国的精神上溯到2000多年前，牢牢地锚定在遥远的耶路撒冷，锚定在古老的犹太传统，锚定在旧约的先知时代。美国人认为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才是美国秩序的根基。换而言之，美国人承认自己的精神历史的传统是犹太基督教传统。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美国人要把自己的传统去把它远缩到这个犹太这个传统里面呢？我们知道在前年开始，我们读书会组织大家读这个拉塞尔科克的这个美国秩序的根基。在这本书当中，这个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美国人认为美国和整个西方的秩序是2500年历史演化的成果。那么拉塞尔科克对美国的秩序做了一次寻根之旅，他把美国的秩序的形成归纳到四个古老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雅典、罗马和伦敦。那么为什么从耶路撒冷开始呢？因为摩西五经是在犹太民族灾难最深重的时候形成的思想成果，这个思想成果归纳起来就是四个字，叫原罪救赎啊。正是因为人类有了原罪，所以人类才期盼救赎，而救赎的核心是神，是上帝。拉塞尔科克说，以色列对现代社会秩序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真正的律法都是来自上帝的礼乐，上帝才是秩序和正义之源。我们可以这样像这样说啊，原罪和救赎是整个西方世界最根本的精神结构啊。西方的一切文明都是在原罪和救赎这么一对有张力的矛盾基础上展开。为什么呢？因为救赎的核心就是确立神的位置。如果人没有罪性，救赎就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没有神，救赎就无法完成。救赎靠什么呢？以色列的先知们都知道，生命之河源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才是永恒之城，救恩出自耶路撒冷，因为上帝在这里和人相会啊。美国人认为以色列人从埃及到应许之地，就是离开旧的道德秩序而进于新的道德秩序，而在此之后2000多年的五月花号之旅，一群清教徒到达北美，同样也是一次海上漂泊的出埃及记。第二点，美国的离国继承的是犹太教的圣乐传统。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讨论出来的国家，所谓讨论出来的国家就是 这一批这个立国的先贤在费城制定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充分体现了上帝意志的啊。我上次讲过，这些立国的先贤在讨论宪法制定过程当中，当他们发生了冲突，发生了矛盾的时候，他们就从谈判桌退下来，去哪儿？面对圣经祷告，向上帝祷告。就是说他们的立国是有一种价值观，一种核心的理念在里面，这个里面就是上帝的意志啊，就是圣经。我们知道人类有两种约啊，一个叫宪约，一个叫圣约啊。所以宪约是国家和人民的立约，宪约的成果就是宪法，而圣约是人和上帝的立约，是人和神的立约。那么圣约要高于宪约，因为神高于人，宪约的传统必须服从于圣约传统。所谓高于，就是宪约必须体现圣约的意志，而这个圣约传统来自于犹太教。我们知道犹太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是一个和上帝立约的民族啊，在旧约圣经当中，犹太人先后和上帝立有伊甸园之约、诺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等等。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伦理的圣约关系，圣约是上帝和他拣选民族的一种永恒的约定。美国人认为，如果不受拘律法和先知，美国的政治理论和体制以及美国的道德秩序就不可能获得很好的理解、维系和更新。我们信仰上帝这一美国理念重新确立了与诺亚、亚伯拉罕、摩西以及以色列之子们所立的这个圣约啊。我们知道1776年的费城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1787年的美国立国和制宪会议，都是继承了犹太人的圣约传统。美国人制定出了一部体现上帝意志、充满基督教文明的宪法，这部宪法使美国人民成为上帝的子民啊。我们现在正在读的《飞越五千年》这本书，归纳了美国立国的28条原则。这28条原则既是对美国国父们建国思想的精准概括，也是对美国宪法宪政精神的高度体验啊。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党，特别是共和党，他们在政治上持一种保守主义立场。他们保守什么呢？就是一句话，他们保守他的犹太基督教传统。美国的最大的基督教团体就是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他们就把犹太基督教传统作为他们的标志，作为他们的 logo 啊。所以在美国，当今的美国啊，犹太基督教传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信仰的特色。好，这个现在快9:30啊，我今天的讲座到此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集中起来转到我们的这个读书会的这个工作人员的他们的手上啊，我们可以再找时间再来讨论。谢谢大家，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晚安。